也获取暴利。百年前，林则徐虎门销烟成为世界禁毒力度最大之举，如今林公壮举已远去，昔人精神永流芳。禁毒需杜绝源头，举全民之力，持之以恒，方得始终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《魔力 Music》节目。